济实业项目这个刘老师经典的例子。当一公司正式上柜的时候，在公开说明书的财务报表里面呢，全有不实的现金科目，造成主要内容虚伪不实。上过一年之后 ，A 公司跳票2亿哦，不如他财务危机 ，A 公司股份因为暴跌。那 A 公司投资人呢，损失很多。那公司的负责人就 B 国海外公司去向 A 就告他甲呢，这投资人甲就告 A 公司跟他的签证会计师请求赔偿。问你说 ，A 公司要负什么赔偿责任？这个题目第一个经典的地方在于说，其实唯一的一个，你看这个条，看这个题目，再看32条。那你就会发现它兜不起来。来看一下32条，那再看我这个题目，我发现它兜不起来了。如果没有发现的话，再看你是32条，答案都在前10个字里面，32条前10个字，这个题目前10个字，32条开头写什么？前条之公开说明书，对不对？前条是哪一条？31条，31条开头那几个字叫什么？募集有价证券。这个题目开头那几个字是什么？申请上柜。请问募集有价证券跟申请上柜是一样的事吗？不一样。募集有价证券讲的是发行市场，对不对？在招募资金嘛。申请上柜是把已经发行有价证券申请上柜交易，这两码的事。所以我说兜不起来，原因就在这里，就是刘老师考的点就考这个点而已。因为他没有办法直接用32条啊，那32条讲是前条是31条，32条讲是募集啊，我那边申请上柜啊，它是不一样的情况。那在申请上柜的部分呢，请往上看到第30条。3条说，公司募集发行有价证券于申请审核的时候，除了依照公司法所规定的应记载事项之外呢，应该另行加具公开说明书。这个是在做什么的？募集发行有价证券这一份公开说明书是要交给谁的？你要想一下，募集发行有价证券是跟谁申请的？22条第一项嘛，对不对？跟证券主管机关申请。所以30条第一项那一份公开说明书是要交给谁看？那一份是对主管机关的，对证券主管机关的。那现在我们是申请上柜，对不对？申请上柜的话，请看到第3项。第3项规定说，公司申请及有价证券在证券交易所上市，或是在证券上营业处所买卖者，准用第一项之规定。所以30条第3项是给谁看？是给证交所、给柜买中心。所以啊，公开说明书啊，在30条第1项和3条第3项是规定不一样的对象。3条第1项是要交付公开说明书给主管机关审查，3条第3项是交付那个公开说明书给证交所还有柜买中心审查，因为它是申请上市或上柜交易嘛。然后呢，3条第3项才会接下去写书啦。其公开说明书应记载事项之准则，因为是要给上市或柜买中心看，给证交所或柜买中心看，所以要给证交所或柜买中心看的这一份公开说明书的应记载事项准则，就由谁定？分别由证交所或柜台买卖中心拟定，报请主管机关核定嘛？那如果是第1项的这个给主管机关看的公开说明书，30条第2项，他就说前项的公开说明书其应记载事项呢，由主管机关命令定之。大家看到这个差异性吗？所以30条第1项是给主管机关看的公开说明书，给主管机关审查。那主管机关要看哪些东西，他就定在30条第2项，授权主管机关去定。3条第3项呢，是申请上市上柜交易的时候，告诉我们说要拿公开说明书出来给谁看？给证交所跟 OTC 去审查。那证交所跟 OTC 想看什么东西？3条第3项后半段就授权给证交所、OTC 去定。定了之后呢，交给主管机关去核定。好，那请问我们现在32条讲的前条，就是31条讲的募集。募集用的是哪一个？30条的第1项，对不对？这个题目讲的是什么？申请上柜，申请上柜在哪里？在第3项。那降的话，你再看一次第3项，30条第3项。30条第3项说，公司申请其有价证券在证交所上市，或在证券上营业处所买卖者，准用第1项之规定。我们来解释一下什么叫准用第1项的规定，是准用出什么结果来？如果你看法条，你看到说准用第1项的规定是准用出什么结果？ 准用第一项结果会变成要准用到三十一条还有三十二条，还是说准用第一项结果是说要提出公开说明书？应该是后者吧，对不对？因为三十条第一项是说要提出公开说明书嘛，他没有讲到公开说明书需有不实或交付给投资人这件事。要交付给投资人这件事是三十一条才开始写的哦。三十条本身只是说你要把公开说明书交出来，交给那个主管机关看嘛，对不对？所以三十条第三项所谓的准用第一项，应该是准用出什么结果？从文意上来看，有没有？从文意上来看，三条第三项说准用，三十条第一项准用的结果，从文意上来看，应该是指说应提出公开说明书嘛，应提出公开说明书给谁？给谁？给证交所，还有汇买中心嘛？是不是给他们？那要给投资人的规定在哪里？三十一条开始才是交付公开说明书。给投资人呢、啊？所以，我如果从三十条第三项可以准用，除了拿公开说明书给投资人吗？从文义上是看不出来的。三十条第三项只有说，从文义上来看，我应该提出公开说明书给证交所跟 OTC 吗？三十一条可以告诉我说要拿公开说明书给投资人吗？所以我在申请上柜的时候，有法条告诉我说要拿出公开说明书给投资人吗？法条上没有说，证交法本身没有这样说。我们如果从文义上来看是这样，这个时候就很明白发现一个立法上的缺漏。其实，如果我们从三十条第三项的立法例子来看，这份公开说明书是不是要拿出来？对不对？你拿给主管机关看，难道拿给证交所和 OTC 看？难道不用拿给投资人看吗？应该要吧。拿公开说明书给证交所和 OTC 看的目的是让 OTC 跟证交所去审查，审查完之后最终还是要交给投资人啊。你不交给投资人弄公开说明书出来是要干什么？所以你看第一项啊，第一项的部分是很完整的哦。三十条第一项说，申请公开发行要准备公开说明书给主管机关看，对不对？接下来三十一条第一项说，你这份公开说明书还要拿给谁看？投资人看。然后三十二条还接下去说，你拿给投资人看的这本公开说明书，如果主要内容虚伪不实，有损害赔偿责任。所以如果是指募集发行有价证券这一块，他就很完整的从三十一条第一项，三十条第一项接到三十一条第一项，然后呢，再接到哪？再接到三十二条嘛，对不对？他这样一路接过来嘛。可是你看第三项的这个申请上市或上柜交易这一份，接下来就没有了。这样看得懂吗？然后有人就说，可是有一个准用的规定啊，这不是有一个准用的规定，准用三条第一项啊，对，他准用是三十条第一项，他没有准用三十一条啊，他也没有准用三十二条啊。这个题目就在考这个啊，就凯文，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点？那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的说法，那前言就把它跳过来，请翻到第十页这里。我们看前言的第二段，刘老师的见解。这个解除了，后面就没什么。请看第十一页上面前言第二段，就是右对，接着提到这一段，他就认为你有答出重点。如果什么都没发现，直接去跳去用三十二条、三十一条，你就没有达到这些重点。来，十一页上面前言第二段说，右 A 公司虽然不是募集发行有价证券，你必须发现这件事情，他是申请上柜交易。但是依照三十条第三项仍应准用同条第一项关于募集跟发行的规定，而适用或类推适用三十二条。这个是刘老师书上他是这样写。换句话说，刘老师呢，他没有把这个困扰写出来，因为他说如果把这个困扰写出来，不就告诉我们立马疏漏吗？那如果是林国权老师的个性的话，或是例如说像赖英昭老师的个性的话，就说那疏漏就疏漏，写出来给大家看没关系，就明天就没做好。而刘老师的个性比较不是这样，大家慢慢了解他。他的个性就是尽量往好的方向去考量，尽量找到一个可以解决事情的方法，不要讲说啊这样就是不对的，要修法。因为刘老师他深知修法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所以他就能用一个比较，我个人认为，这是我个人看法，就是比较含糊的方式把它带过去。他就说了，因为三十条第三项有准用同条第一项关于募集跟发行的规定，其实准用的结果，就像黑板上讲，准用的结果是说拿出公开说明书给我利息看嘛，对不对？给证交所看嘛。可是他就说了，因为有准用，所以就应该适用。可是他自己应该很清楚的知道说适用是有问题的嘛，所以他的书上就后面附注一句话说，至少要类推适用三十二条的规定。所以其实我们应该了解到刘老师的争议应该是什么？因为这边是一个问号，右边也是一个问号，对不对？所以呢，他认为要怎么解决？用类推三十二条的方式去解决。只是他的书上有这样写啊，好像书上是这样写，但是啊。他的本意应该是所谓的类推三十二条。好，那 A 跟 B 这两题就没有什么好写，那就是第一跟第二小题就没有什么好写，就这一题的问题就这样。回去把那个第一小题跟第二小题的答案看一看，就一定会明白。啊，唯一难就难在前言这一段。所以题目下来说，公开说明书题目下来说要特别注意哦。那当然有人就说起始作俑者在哪里？三十二条前面那三个字叫前条，直接把前条字删掉，就什么事都没有。如果立法者可以把三十二条的前条字删掉，那就是公开说明书怎么样？应记载主要内容怎样怎样怎样怎样，那不就涵盖所有的情况了吗？可是因为三十二条就编稿前面写了一个前条字嘛，所以就被限缩在三十一条啊。那三十一条就变成只有募集啊。就不包括整体上市会了、啊、所以像林老师就说、哦、解决三十二条问题是简单的嘞，对不对？把前条这三个字划掉，什么都不用改，这个问题就被解决了。但是这地方摆在几十年，还是这样，也不会改，就奇怪了。那我们看第十一页下面这里，他说：“证券交易法对公开说明书的内容的虚伪和隐匿刻有民事典当责任事项数之啊，但是我去当做背法条练习题把它背出来，对吧？就是把三十二条背出来，对吧？然后该写些什么，上面有那个好的提示，看一看就会。那请看第十二页上面这里，依照证券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凡会计师对公开说明书签章和公开说明书的内容虚伪不实的话，对三件相对的会计师应该不应该负责任？部分的公司不应该负责任。那但是表示会计师的签证呢，财务报告不实。”会计师就有民事责任呢，请简单说明会计师什么时候可以不用负责，什么时候可以不用负责，合理调查抗辩。就刚刚看三十二条的情况。来，最后一问你说什么叫公开说明书？详述我证交法官公开说明书的相关规定。那你要写几个条文？四个条文。十三条是定义嘛，对不对？三十条呢？提出来给主管机关还有证交所提起看嘛。三十一条呢？拿给投资人嘛。三十二条呢？前条之公开说明书主要内容去了不实的责任。然后接下来，如果只是将背法条的这个考会计师，那我们呢？我们就把问题点点出来嘛，就是三十二条讲前条之，那么局限在什么地方？募集发行这一块，但是这样就无法规范到哪里？申请上市会的这一块，对不对？所以修法建议是什么？把三十二条前条之删掉就好了，这样所有的公开说明书就都用得到了。啊、最后了，就是你最后要写立法评事的时候，就是三十二条，他写的前条之那三个字造成我们的困扰，立法者自我局限在那里。好，这个一个考试重点、啊、一个考试重点，请特别注意哈、哦。来往下看，接下来继续公开，就相对没有那么的会考，但是这边有一个点，有一个点是重要，就是财报不实的部分。那我们来看继续公开的概念，继续公开这边讲的是流通市场，就是你的股票呢已经募集发行。在发行市场发行过，所以你们家公司的股票呢，现在已经在市场上流通，就像台积电的股票，现在在市场上流通的股票，基本上上市就可以买卖。那台积电的股票流通出来之后呢，它就要保障投资人的利益，怎么保障？提供必要资讯给投资人去判断，让投资人可以决定说我要卖掉啦，或是我要再买进啊等等这一类。那我们的保障方法就是提供必要资讯，所以这部分讲继续公开呢，是指说相对初次公开来说，发行市场讲的是初次公开嘛？他这边提到说，相对初次公开是指发行公司在发行有价证券之后呢，持续的把发行公司内部的资讯，还有可能影响到市场价格的讯息予以揭露。所以公开发行之后，持续提供相关的这些事项，就是两个人在一起之后要怎么样继续彼此坦白啊？意思是这样，不是只有交往内靠坦白，在一起之后还是要继续坦白。那我们先看第一点哦，财务业务的继续公开，这第一个要公开。 那第二个要公开的呢，来往后看，请看到那个第十六页这一边，叫即时公开。即时公开这边的意思是说，前面刚看那个继续公开的那边财务优的继续公开，就是一些定期性的公告事项。就是十二页这边财务优的继续公开是定期的，就是法条定说你什么时候公开什么东西啊，这些是定期要做的。那十六页这边的第二点即时公开，这些是针对突发的事情。啊，十六页这边的第二点是讲突发性，有某些突发事情产生的时候呢，应该在事实发生之期两天之内公告并向主管机关申报。啊，所以你要比第一点跟第二点，就是三十六号第一项和三十六号第二项，它的功能就是三十六号第一项处理的是继续性的，就是持续的定期性的。那三十六号第二项是针对突发的事件，啊，发生某些突发的事情的时候，要尽速让投资人知道，那就是事实发生当天起算哦，哦，两天内做公告。不可以到第三天哦。接下来第十八页上面第三点叫财务预测，财务预测，这个我们等下再看。第十九页下面第四点叫股权重大变动，然后第五点叫内部人持股的公开，啊，内部人持股的公开。我们现在要介绍是这几个，其实这个跟两个人交往的状况很像。来，回到第十二页这边来，我们跟在一起之后呢？有些事项是要怎么样？要定期让对方明白。比如说，你每年定期做一次体检，那体检报告应该拿出来让另一半明白，都跟我在一起是怎么样？是得安心的，因为我在很好，也是这样讲。我们来看哪些东西要继续公开。第一个哦，财务业务继续公开，现在增加法第三十六条。那这个法条呢，稍微背一下。来，他说第一个要公开的内容有四项哦，圆圈一二三四，四份报告。第一个叫年度财务报告，一年出一份。那这个年度财务报告是一整年的回顾，例如说今年是民国一百，那到十二月三十一号会计年度终了。所谓的会计年度是从一月一号到十二月三十一号，一整年终了之后呢，在跨年的那个晚上，跨年夜，我们都在开心的跨年，但是会计业就是例如说会计师事务所啦，或是公司，他们最后一天都很忙，因为要结账。公司先结账，事务所就开始查账盘点。例如说我要去盘点，到十二月三十号这一天，公司的存货有多少嘛？才能结嘛，对不对？这个以后你们上班的时候就可以像我，从民国九十年开始，九十一年就开始去算每年赚多少钱。所以我总是在十二月三十号那天去总结，我今年收入是多少，开销是多少，然后钱都花去哪里。然后或是收入来源是哪边讲，平常就会记嘛，平常就会记账，然后就看一下圆饼图，对不对？看一下我们的收支分布是怎么分布的，那就可以抓出这一年的收获是怎么样，啊，再抓明年的收获是怎么样。有两年之后呢，就可以抓年度的什么曲线图，看收入是怎么个成长的，支出是怎么的消长的，这样。然后最后再统计这两年赚多少钱，然后这十年来赚多少钱。蛮无聊的事情，可是那是一个人生的回顾了。说我十二月三十一号跨年夜都在干这件事，就回顾一整年，今年赚多少，那离目标还有多少？啊，这样可以接受吗？如果不能接受，是差在哪里？里面可以再多努力一点，这样。好，那会计师什么时候公告呢？以前旧法是规定是年度后四个月啊，也就是说今年一百年，对不对？那什么时候公告？明年四月底以前要公告出来。而且这个公告不是只有公司自己编好，不是公司自己查好而已哦，还要会计师查核签证过。所以公司要制作完毕之后，还要经过会计师查核签证完毕，才可以把这一份经过会计师查核签证的东西拿出来给投资人看。那后来呢，就改成三个月。现行法规定是三个月，他说呢，应该在每会计年度终了后三个月内呢，向公告并向主管机关申报，经过会计师查核签证、董事会通过，还有监察承认的年度财务报告。那你看下面这个箭头说，原本的规定是营业年度终了后四个月。那后来我们这次修法把营业年度这样的用语嘛，就统一改成会计年度了。所以你现在看到法条是会计年度。那在九十九年六月二号公布的新法修正是三个月，我就去年修的，强化财务报告及时性，就提前一个月哈，及时性。那这个规定从明年一月一号开始实行，所以要记得明年的年度财报，那就今年年度财报是明年要公告，对不对？明年什么时候要出？三月底以前出。今年还是四月底，今年出的是九十九年的吧？那今年就是四月底出，明年出的是一百年的嘛？那明年三月底前要出。那会计师们看到这个法条修正，他们就知道他们以后就不用过年了。你说三月底要出报告的话，他们什么时候要查完？三月底前要查完啊，三月底要前要查完。 有几家公司，不是说你查一家，没有，他们很多客户嘛，对不对？你有这么多家公司要查的话，你什么时候可以开始查？1月1号开始查，查到3月30号这段期间嘛，他说你不是过年吗？怎么可能可以过年？对，就不用，他们原本就已经不太过年，可是因为这个法要被修，他们就更不能过年。那为什么要这样？主管机关说早一点让我们知道，这个可以连接去公司法想一下，公司法说股东常会什么时候开？170条讲，第一项第一款说的，还有第二项什么时候开？会计年度终了后6个月，对不对？其实他就是告诉我们，公司法很宽，公司法跟我们讲说，你民国100年的财务报告，今年的财务报告，你在明年的6月底以前开股东常会，然后把财务报告拿给股东会承认。所以民国101年开的股东常会是要承认民国100年的财务报告嘛？那证交法这边呢，他就急了，他以前是说，股东常会一样是6月底前开，可是报告你什么时候就要出来？你4月底就要出来，然后他就更急了嘛，对不对？他说要保障股东及时知悉的权益，尽早让股东知悉资讯。所以虽然是6月底才开会，不过什么时候报告就要出来？3月底就要出来，这样了解他的概念吗？就是要保障股东的知悉的那个及时性。好，往下看那半年度的财务报告，半年度的财务报告基本上就一份。为什么只有一份？1月到6月是一个半年度，结算完之后呢，他说多久？8月底以前出。那7月到12月还要出吗？不用出了，因为7月到12月那部分就直接用什么年度的把它涵盖进去就好。所以我们在8月底会看到一份半年报，这个算是期中。有人这样说，说期中是那个中间的中，然后期中考，等于是公司检视它的上半年的经营成效嘛，然后在8月底以前给我们看它的经营报告是怎么样。好，再来哈，那这个报告一定要经过会计师查核签证，董事会通过监察承认。那接下来我们看第13页上面这边有个箭头，就是征信的第4条的规定。我们刚刚上面看到都是查核签证，查核中叫 audit， 那有时候会把它翻成审计。它有一个查核标准是比较高的，因为等一下第3款以下，我们就会看到就不是查核，就变成是核阅。你看圆圈三提到说，每会计年度第一季和第3季终了后1个月，就是4月跟10月，第一季1、2、3月是第一季，然后后1个月就是4月底以前，对不对？好，那为什么4、5、6后1个月的7月不用出？不需要，因为4、5、6的话加上前面的1、2、3变成一个半年嘛，就直接用半年报就好了，不需要出第二季的季报，这样听懂意思吗？再来，那7、8、9不是第3季吗？7、8、9的话呢，我刚看过1到6月的半年报，对不对？你7、8、9之后的1个月，就10月底以前必须给我7、8、9的第3季季报。那10、11、12呢，要不要出第4季的季报？不用出，为什么？就明年年报一次给我就好了，这样懂意思吗？所以半年报只有上半年报，季报只有13季报，这样 OK 吗？下半年报被年报涵盖，下半年报被年度财报都涵盖，第4季的季报被什么？被年度财报都涵盖，第2季的季报被什么涵盖？被半年报涵盖。这应该不用背，这应该很好想哦。好，但是你仔细看哦，13季的这个季报呢，它就写说公告并经过会计师核阅，你看核阅的原文就叫 review， 大致看过没有问题。那查核签证跟核阅有不一样吗？就是不一样。好像查核跟核阅从中文来看，是就比较那个强度不同，所以我们不用去管那么多，因为反正毕竟我们是会计师哦。简单来说就是查核签证啊，年度财报报、半年度财报报是查核签证，查核签证是一个比较高度的审查的。那核阅呢是个比较低度的审查的，就审查标准不一样。那第13页上面这边呢，我们看这个证交法是第4条，他说年度财报报跟半年度财报报呢，应该载明会计师的姓名还有查核的意见。那意见有几个选项啊？第一个是无保留意见，也就是说我完全没有意见了啊，这份报告编得很好，我没有任何意见要说。就像法庭上法官就问说，啊，对这个原告主张被告没意见，没有意见，没有意见，他讲的都对嘛，对不对？没有意见就无保留意见。修正是无保留意见，就是它是有个什么，有个附款的，它有个附款啊，就是说这个哦，我虽然没有什么意见，不过呢，怎么样？这样懂意思吗？哦，就是修正是啊，在保留意见，保留意见就是这个报告这份财报里面有一部分哦是有问题的，然后有一部分呢它是有话要讲。那接下来无法表示意见就是什么？就是我没有得到必要的资讯， 就是说该给我凭证或什么东西，他没有给我完全，所以我没办法表示他到底是合法还不合法。所以通常来到无法表示意见的时候，就代表这份报告有问题了，因为他相关的证据没办法附，没有附上来或等等这一类。否定意见呢，是最糟糕的。否定意见就是这份财报怎么样，是不对，公司编这份财报是有问题的，是不对的。我觉得他根本就是错的。所以其实就是一个意见的差异性啊，无保留最好嘛，对不对？接下来是大致没有问题，不过怎么样嘛，就修正式。保留意见呢，是不是说没有问题？是有一部分是有问题的嘛。再来，无法表示意见就是我没有办法说什么，原因是因为我没有得到充分的讯息，所以有很多东西我没办法讲。否定意见就是它是错的，它是不对，它不合法，编制不合法。好，一般实务上能够接受的只有前面两个。就是无保留意见跟修正式无保留意见，其实我们通常看不到后面三个，因为有会计师跟公司看完公司的东西，跟公司讲说啊，这次我要出保留意见，公司就说那你不用出了。为什么？我请一个会计师来跟我出报告，他意见是这样，我怎么拿出去给别人看？我拿不出去嘛，啊，不如你不要出了，先不要出，我们看怎么处理，或者找下一个比较勇敢的会计师来签。如果这一个会计师认为说这个应该出保留意见，但是可能别的会计师比较勇敢的，或是比较不怕死，他可能就会说没关系，我帮你出一个修正式保留意见，或者我帮你出一个保留意见。那如果你是公司的负责人，就拿给谁签？拿给不怕死的签啊。所以我们后面就会提到说，像在那个重大讯息及时公开那边呢、啊，如果公司有更换会计师啊，就要公告。原则上为什么要公告？因为是不是代表原本的会计师他看了我的东西，他签不下去？我才需要换一个敢签的来，那这样是揭示说我是不是有点问题在，好，所以这是一个重大的事情，我们后面会提到的。好，再来，来哦，财务报告部分呢，哦，记财务报告部分呢，圆圈三哦，你看下面那个证券法实行细则第四条第二款，就箭头这里，他说记财务报告应该载明哦，合约，那这边就是 review 而已，合约的会计师还有合约报告的所需要特别续明的事项。也就是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况需要提醒看财报的应该要注意的，或者这份财报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需要特别注意，他只需要这样。最后是每个月都要来一次的，每个月十号以前都要公告并申报上个月的营运情形。那所谓营运情形呢，在实行细则第五条里面的规定是开立发票总金额还有营业收入额、啊、就是你的营业额度是多少呢，还有未摊备书跟保证的金额。未摊备书跟保证虽然不是一个立即性的一个支付行为，不过它是一个会有债务的，对不对？它是一个潜藏的风险嘛，将来有可能要履行保证责任或背书责任嘛。第三个是其他主管机关所定的事项。所以呢，你看每个月要公告，虽然很简单，就是上个月的营收嘛，对不对？我上个月收获多少钱嘛？我当然收获多少钱不代表赚多少钱哈，还有其他成本要扣。但是我把这个营收状况拿出来。那第二个就是我有没有一些潜藏性的债务已经发生？好，所以这个有一个提醒性质。好，财报呢是实务上最常发生问题的东西。那么往下看虚伪和隐匿的责任。以前这个没有明白规定，但是后来呢就定了一个法条。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证交法第二十条第二项原则规范。在看二十条第二项的之前呢，我们把二十条整条都看了，你会发现说这个条文的损害赔偿规定跟其他条文就不一样，它很特别。证交法二十条第一项规定说，有效证据的募集、发行、私募或买卖不可有虚伪、诈修、其他主义贪污性的行为。很明显是一个宣示性的规定，跟大家讲说不要骗人，对不对？啊，第二项，发行人依本法规定申报或公告财务报告，依本法规定哦，就证交法所属的要的哦。例如说我们刚刚介绍那四份，对不对？年度财务报告、半年度财务报告、季财务报告，还有月营运情形，就是证交法三十六条说定期提出来的嘛。哦，他说呢，或是财务业务文件呢，其内容不得有虚伪或隐匿的情事。好，我们先看到小心。第三项说，违反第一项规定者，好，违反第一项规定。换句话说，第二项的损害赔偿不在这里哦。第三项只处理违反第一项规定者，对于该有效证券的善意取得人或出卖隐匿的所受的损害，应该负赔偿责任。好，第四项先跳过，不要管它。我们往下看到二十条之一。二十条之一说，前条第二项的财务报告、财务业务文件，或是依照第三十六条第一项公告申报财务报告，其主要内容有虚伪或隐匿的形式，效力各款制对发行所发行有效证券的善意取得人、出卖人或持有人，因而所受的损害，应该负赔偿责任。所以违反二十条第二项，或是违反三十六条那个财务报告要真实性的规定的话，那损害赔偿规范在二十条之一，不在第二项，不在第三项。 好，先了解它的依据在哪。所以你那个二十条第一项可以拉去第三项嘛？二十条第二项要拉到二十条之一，我都要看仔细哦。好，再来我们看下第四项。第四项，先说明一下二十条第四项。其实这个观念哦，很多地方会用到，利用这个机会把它说一下。来，在流通市场里面呢、啊，我们上次有说这个是市场，然后投资人，你我就是投资人吗？我们是直接进去这个市场里面进行交易行为吗？不是哈、哦，我们上次有讲，在流通市场的设计上面呢，会怕我们这些无知的投资人呢、啊，如果直接跳到市场里面进行交易行为，我们的无知和不按法令会扰乱这个市场的秩序，所以。要求我们必须透过证券经纪商去市场上下单交易，对不对？所以呢，我们是透过经纪商去交易，而不是我们直接去交易。因此啊，在市场上成交的双方当事人是谁？市场里面的成交的双方当事人是这两个，在市场里面，我在市场里面是这两个，不是下面这两个。而且买入或卖出证券的人是谁？是这两个经纪商，不是下面那两个投资人。在市场上买入或卖出的不是投资人，是经纪商。那我们跟经纪商什么关系？这个法律关系为何？这个呢，请看第十六条，还十五条，十五条。请看到它第三款，叫有价证券买卖之行纪居间代理，还有其他经主管机关核准相关业务。依照十五条第三款的规定，现行法呢给了三个法律关系让我们选择，分别为行纪。居间代理应该是熟悉的嘛，对不对？行纪跟居间呢，曾经听过但是没有见过的，有没有载客里面的东西？好，这个我们在第四回会稍微提一下，我简单说了哈、哦。我们的目前的状况啊，实务上都采行纪的模式。行纪的概念是以自己之名义为交易，先去看一下在个人以自己的名义为交易，然后呢为他人计算，然后只有被在个行纪，然后没有被就我有被要件，没有靠不要件。好，以自己名义为交易啊，为他人计算，再来呢，做商业的买卖，再来受有报酬嘛，对不对？简单来说，就四个东西了。好。民法七六，所以呢，在集中交易市场里面呢，因为我们采行纪的模式，因此呢，是经纪商用他自己的名义在市场上为交易，不是用我们的名义。而在集中交易市场里面，经纪商是用自己的名义，以自己的名义，就以经纪商名义。接下来呢，这个商业交易包括到什么？有价证券，你可以看一下法条啊。再来，为他人计算，这个他人是谁？ 当然就投资人了。会看计算应该可以理解吧？例如说，假设我是买方，我跟经纪商讲说，你帮我买台积电的股票，我一股，他帮我买一股十块嘛。例如说，假设投资人委托呢，委托买进 A 股，委托买进 A 股，然后价格是50元。一股，那为他来计算的话，成交那个经纪商可不可以帮我买49.5啊？那行不行？可以吗？我说你帮我买一股50块，结果他就要呆呆只能买50块，明明看到49.5比较便宜，他不能买，是这样吗？没有这样的嘛，你就跟傻的，我49.5，我50块都要买，49.5当然帮我买啊，这是为他人之计算的意思啊。接下来，受报酬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要付给经纪商什么手续费？目前实务上，我们要给他手续费。一般来说，手续费就是成交金额的1/1.125%，一般的。可是你常会看到一些广告嘛，什么券商啊、网络下单手续费3.8折起，终身3.8折，终身2.8折，终身3折，那么就会竞争来竞争去，这样。好。所以呢，因为目前啊，虽然说15条第3款讲的法律关系有3，有行纪、有居间、有代理有3种，可是目前实务上呢，在我们政府的一个领导之下呢，我们全部都是用什么？用行纪的模式在做。现在市场里面下单的是谁？是经纪商，不是我们这些人。所以谁是在市场里面的交易受了损害？表面上看起来是经纪商，不是我们。因为表面上看起来交易的主体是经纪商嘛。所以证交法呢，在20条第4项才特别定了这个条文，说委托证券经纪商以行纪买入或卖出之人，就是指这些投资人呢、所受的损害，他都能视为什么前条取得或出卖的，而可以用20条第3项请求损害赔偿。同样的一个法条，你可以看到20条之1的第6项。20条之1第6项来说，前条第四项怎么样？就是20条第4项之规定与第1项准用之。这样 OK 吗？好，所以之所以需要定20条第4项的原因，就是因为目前在行纪的模式，在市场上呢，买入或卖出的双方当事人不是我们这些投资人，而是用经纪商名义为买入或卖出。所以乍看之下，在市场上受损害之人好像是经纪商，但是我们知道实际上是我们才是受损害，不是经纪商嘛。所以就定了一个20条第4项，让我们这些投资人可以直接出来请求损害赔偿，不需要透过经纪商去辗转请求。那一样的道理呢，在20条之1，这个针对20条第2项的财报不实的规定，它的第6项呢，一样就准用了20条第4项的规定。好，所以我们回来看到第13页这里。第13页这边提到说了，发行人要本法申报或公告朝报告朝业务文件，其内容不可有虚伪跟隐匿的情事啊，这是定在20条第2项，就是我们现在在介绍这财务报告这个主体，那这个课题啊。那财务报告跟财务业务文件呢，它在法律上是不同的意义，我要稍微背一下。20条第2项提到财务报告还有财务业务文件嘛，所以不要混淆，要把仔细区分。什么叫财务报告？定义在13条的后1条、14条。13条是公开说明书吗？14条是财务报告。我们现在看过几个定义了。4条讲什么？什么叫公司？5条讲发行人，6条讲有价证券，7条讲募集，8条讲发行，对不对？90跳过嘛？11跳过，12跳过，13公开说明书，14财务报告。跳过我们后面会陆续补了，就是你每条定义都把它弄熟。来，财务报告。13条第1项规定说，本法证财务报告是指发行人还有券券商、证券交易所依法律规定应该定期编送主管机关的财务报告，定期的。他好像强调，所以如果不是定期的，就不是财务报告的概念。财务报告被要求是定期编送。来，我们现在看这个条文呢，定的算比较笼统，所以下面有这个证券发行人财务报告编制准则。这个准则里面呢，还有比较细的规定。 准则第四条第一项是说，财务报告是指财务报表、重要会计科目明细表，它将有助于使用人决策的揭露事项还有说明，这是财务报告的定义。十条那个准则第四条第二项说，那财务报表包括什么？资产负债表、损益表、股东权重变、股东权益变动表、现金流量表和其他附注或附表。所以，我们把资产负债表、损益表、股东权益变动表、现金流量表和其他附注跟附表合称为财务报表。那财务报表是财务报告的一部分，这样 OK 吗？好，再往下看 ，C 括号 C 哈，财务报告的真实性和完全性的声明，这是1995年定的法律。他说呢，在证券法第十四条第三项，我们可以看一下第十四条这个条文，来看十四条。十四条呢，它前面不是定说什么叫财务报告吗？对不对？十四条第一项是财务报告定义嘛，十四条第二项是财务报告编制准则嘛，我们刚刚就看了这个准则了。那十四条第三项说了，第一项的财务报告要经过董事长、经理人还有会计主管签名或盖章，并出具财务报告内容没有虚伪或隐匿的声明。我自己觉得这个法条是一个很无聊的法条，因为财报是谁出的？假设我是发行公司啊，我是发行公司的董事长啊，财报是我们公司出的嘛？那你叫这财报上盖章，还有代表负责是我出的，对不对？然后我除了盖章之后，我还要出一份声明书，说这个内容是没有虚伪跟隐匿。我觉得这样很画蛇添足啊！难道我不出一份声明说这个虚伪是这个内容没有虚伪跟隐匿，我就可以虚伪跟隐匿吗？我还是不行嘛，对不对？那难道我真的出了一份声明，说这个内容没有虚伪或隐匿？这个内容是真的不会有虚伪跟隐匿吗？也没有这回事嘛？有没有？啊，到底写这是要干什么？我无法理解啊。不过呢，当年这个法律通过之后啊，新闻还报了好几天。我来看一下第十三页，他从美国抄来的，1995年1月新增。你看这三项就写到说，这是参照美国沙士法案而办理的哦。那会议规定办理者罚钱。我们要解释什么美国沙士法案这个东西，这是很久以前的故事，大概有10年吧，差不多了。他应该有听过恩龙案吧，或是有办成安龙案的，安龙，反正就是安龙。那这一家公司呢，他在美国呢曾经爆发过财报不实的问题。那这有什么了不起的？是不是台湾的公司财报不实多的是嘛？或者美国公司财报不实就很了不起的？原因是因为美国啊，他们一直认为啊，证券交易他们是世界顶尖的国家。其实金融的发达应该不是从美国开始，因为金融真的发达国家应该是英国啊。英国是传统，看学银行法的啊，学银行学，很多人去英国学啊。这为什么我们的那个，对，不要讲到这边啊，就是学金融、学财务，很多会去英国学啊。那当然，美国人从英国到美国啊，这我们都知道，对不对？那所以他们的，因为他们的个性比较不一样，那些积极的移民，当然性格上比较开放一点，所以他们证券交易、他们的商业交易本来就很发达，所以他们后来就建立出他们一套商业交易的帝国。那英国，那在那时候留在英国，应该个性比较保守，会留在那边吧？不然就来到新大陆开拓了。所以是美国和英国，你看他们两个系出龙源没有错，可是性格差很多。有跟英国人接触过，你就觉得白痴。一个一天到晚吃豆子的国家，我就觉得那个可以想象他们的性格就是很有礼貌、很含蓄，然后很保守，不好玩。好，那是英国了。那美国人呢？其实我的感觉是美国话很好玩的，但是我觉得很肤浅，所以我不是很喜欢美国人。好不好？我喜欢台湾的。啊，反正总而言之呢，在美国他们一直很自豪，他们证券交易很发达。那他们很知道他们证券交易很发达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认为他们的控管很好，也就是说，他们认为他这个公开发行公司的控管非常好。那当这个财报不实的问题发生的时候，安东安这个财报不实的事情发生之后，无疑对美国人呢、啊、打了一个巴掌，说你们不是什么公司治理的世界领先指标吗？你们不是在讲说公司治理全世界做的最好吗？你们讲说证券交易你们做的最好吗？比英国还好，比各个国家都好，为什么你们国家出现这样的事情？所以这个事情爆发之后，美国人觉得非常的丢脸。在台湾呢，很像是一个坏学生，本来表现就不会太好，所以我们不会觉得丢脸。但美国在这一块，他是个好学生，他自很自豪，就他发生这个事，他就觉得非常非常丢脸。所以他们举国，不是讲举国，他们财政机构一直在想说，我要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因为他们觉得很可耻嘛，我很难体会这种心情。因为说我在台湾很正常，对吧？但是他们很觉得很可耻，所以他们就开了一连串的会议，那做了很多的决定，那其中有一个就是沙士法案。告诉 就是定了一些法规去规范说怎么去管理因应，避免再度发生这种财报不实的问题。那其中有一条就是我觉得很猪头的法条，就是说，那个要叫那些人去出具一个声明书，说我内容都是真的，特别要求他们要这样做。这个在我台湾人的心中我无法理解。这份如果是假的，但是我决定要出，你叫我讲它是真的，我也会讲，对不对？这份如果是假的，也不会因为出一个声明书它是真的，还是真的变成真的了。但是为什么美国要这样做呢？我很难懂啊。不过后来慢慢可以理解，就是有跟一些学者谈过他们的看法，就说他说你看哦，台湾人要去作证的时候，是法官叫你朗读结文，然后法官会跟你讲说，他说实话啊，不可以一时增减啊，不然呢七年效力徒刑，我们会这样恐吓他，对不对？他说美国人去作证是按圣经的嘛，就是他们道德感在拘束他。可我们不是啊，我们就好好讲啊，不然关起来。我们是这样，就是民族性的差异。所以对于他们这些注重荣誉感的国家来说呢，我们也不是不重荣誉感，只是我们重荣誉感比较实质，他们是比较，我是不懂，太懂他们。他们就认为说，只要我出具这份声明，我就应该对得起我的声明。我如果心中有鬼，我就不会出这样的声明，我也出不了这样的声明。我完全不能理解，但是就定，我们就抄了之后就这样出这个声明，所以做这个条。而当初呢，报纸写了好几篇哦，那时候朱德觉得很可笑，他写了很多篇，就是要好好说，不说就罚，就是你如果不出这份声明书，就罚你钱。他出了声明书，如果你是假的呢，就依照二十条之一，就是依照那个财报不实的规定惩罚。那时候的规定，但是有人就问我说，那是不是我不要出这份声明书，就不会用财报不实的规定惩罚我？我说不是，你不出这份声明书，先罚你钱，财报不实，财报不实。那他就问了，公司主管就问，那我出去干什么？我说我不知道干什么，法律规定的，我们的政府伟大做立法院通过，我就做完，就变这样。我说这考试这个点哦，请注意哦，就是为了因应财报不实，我们又没有什么修法去配合它。两个条文，我们定了一个二十条之一之外呢，特别把它从二十条第三项独立出来，定一个二十条之一之外，我们还特别搞了一个十四条的真相，说要去出具一个什么内容真实性的声明书，没有办法理解。好，再来，那什么叫财务业务文件？只要不是财务报告，只要不是财务报告以外的，就是发行人能依法令公告或申报的文件，都是财务业务文件。赖老师的书上特别强调一句话，他说：“如果这份文件不是发行人申报或公告的，那就没有本项的适用。”举个例来说，例如说公司设立之后，公司的董事长出一份声明书，或是公司的董事会出了一份声明书，请问这份声明书是公司的财务报告或财务业务文件吗？就不是，要用公司的名义出的声明书才有可能是，听 OK 吗？好，所以。如果是公司的董事长啊，或董事会啊出的这些什么业绩展望啊、评估报告啊，这一些都不是公司出的，那就不是这边所称的财务业务文件。因为这个牵涉到刑责啦，你违反二十条，除了民事损害责任之外，它有个非常重的刑责，在171条。我们来看171条这个法条，这条法最重的一个刑责。171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条文哦，所以我就建议大家把171背起来。没有多少，就6项，加起来应该600-700字，500字应该就跑不掉。你回去抄定要抄半小时。好，请看171条，你们先闭眼望下去，就是很长一个。好，171条说，有侵害刑事之一者，处3年以上10年以下的徒刑。刚不是看那个7年以下的吗？那这个3年到10年这样，然后那个1年7年嘛，就是3年10年。好，然后呢，罚金也过多了哦，得病科新台币1000万元以上2亿元以下的罚金，其中第一款是违反第20条第1项、第2项，对吧？财报不实嘛。好，后面155条第1项就操纵掉了，那157条之一就内线交易。好，反正财报不实在这里就好，接下来往下看，把2、3项把2、3款看完，很重要。第二款说呢，以一本法发行有价证券公司的董事、监察经理人或受雇人哦，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使公司不合不利益的交易，而且不合营业常规，致公司遭受重大损害者。像我们听到一些，就是说，非常规交易有没有？如果造成公司损害的话，一般呢，实务上报纸都会报出啊，这个公司的负责人涉犯背信罪或什么的。其他真正起诉的法条可能是171条第1项的第2款， 那些掏空公司的行为啊，通常都透过一些不是正常的交易所造成的嘛，对不对？啊，再往下第三款也是更明白，以防发行人这间公司所证券商经理人意图为自己或第三人之利益而违背其职务之行为，啊，明显就背信的规定嘛，对不对？或侵占公司资产，是什么业务侵占行为？所以呢，这种情形也是要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所以公司这些内部人呢，如果他有这些行为的时候啊，公开发行公司的部分呢，你就不要去用民法了，不要去用刑法，他就会用这里。你看刑责，这刑法的话应该是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业务侵占重一点。来到这交法这边是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还没有完呢。第二项说了，犯前项之罪呢，即犯罪所得金额达新台币一亿元以上者，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七年到有期徒刑的顶了。再往下看，第三项、第四项、第五项，这些都是什么？那个第三项、第四项是那些自白条款、啊、玻璃反条款，就如果你把别人咬出来的话，你就可以减轻。那通常这种事情不会是一个人做的，它一定是一群人做的。如果可以先把别人咬出来，而且你还把你赚的钱，把你赔的钱拿出来，就可以减轻。然后第五项呢？第五项是在罚金的部分呢，可以加重或减轻的规定。然后第六项就是钱要还回去给大家，然后来没收这样，就是第七条。也说171条稍微记一下，如果题目出来的是，例如说掏空公司的行为啦，非常规交易的行为，你就要想到在171条第一项的二三款。好，然后第二项那个一亿以上要背一下，一亿以上啊，一亿以上刑责加重，要背一下。好了，像我们看完这个财务业务文件和财务报告，那它的惩罚规范的刑责部分在171条。那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那个20条第二项，还有20条之一啊，这两个条文，就违反20条第二项所带来的20条之一的这个损害赔偿责任，这个很重要啊，这个你也可以写个101年。个人认为，反正不是考财报不实，大家都会考公开说明书不实。那第14页上面这边提到说呢，20条第二项的财报不实，所以20条之一的责任。那我们看一下20条之一这个法条，20条之一这个法条呢，我还是建议大家把它背熟。有多少背多少，跟32条一样。然后在背它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长得跟32条根本就很像。原因是因为它是从32条变化出来的，它从32条超出来，但是又做了一些调整。那20条之一，他说呢，前条第二项的财务报告，还有财务文件，或是依照第36条第一项公告申报的财务报告，其主要内容需要会营业形式，下列各款之人对证发行人所发行有价证券的，有三个人了、善意的取得人、出卖人或持有人，后面那个出卖人跟持有人，你都要是善意的。善意的取得人、善意的出卖人跟善意的持有人，意思是这样。后面说，因人所得受的损害呢，应该负赔偿责任。第一款是发行人及其负责的，第二个是发行人之职员曾在财务报告上签、财务条例文件上签名或盖章的。剩两款。我们先来看为什么剩两款。其实应该都看到这边呢、一方面就跟32条比较一下。一点比一下，讲完就把它比完了。它跟32条很像，可是细部规定不一样，这些就是要记熟的地方。32条的标的是什么？是公开说明书。那20条之一呢？是。财务报告，这样写太麻烦了。就是20条第二项，还有36条的文件啊，这样比较快。再来。我们仔细看一下责任形态，32条是不是有一个不真正连带责任？对不对？1到4款之人要跟公司负连带赔偿责任嘛？可是你看20条之一，你看不到连带责任。20条之一开头讲啊，前条第二项财务报告、财务文件 其实主要内容虚伪或隐匿的情事，下列各款证对发行所发行有价证券三学院出卖或持有人应该所受的损害，应负赔偿责任。三十二条是写说应与公司负连带赔偿责任，怎么样？所以它没有连带责任的规定。那你看请求全等。三十二条请求全等是善意的相对人。二十条之一呢是善意的。许多人出卖人跟持有人。赔偿主体呢？这边有承销商，律师等，这个无承销商，专家的部分呢？仅有会计师，我们刚刚看第一项的一二款，不是没有看到会计师吗？会计师在第三项，第三项说嘛，请会计师办第一项财务报告、财务文件、签证。好，这边先说一下为什么三十二条承销商，二十条之一没有承销商。因为三十二条是发行的市场啊，所以当然有承销商。二十条之一呢是继续公开嘛，对不对？继续公开的部分就没有承销商这个角色在里面。那三十二条呢是发行市场的公开说明书，所以很可有可能有很多专业人士在上面会有一些意见。可是因为二十条之一讲的是财务报告，财务报告上面的专业人士就是会计师了，那就只有规范的会计师了。还没有完，再往下看下去。我们先来看一下要负责的一款跟二款。第一款是发行人及其负责人，这边的问题一样，就不用再讲。后面说发行人职员啊，在财务报告或财务业务件上签名或盖章的，啊，这个也是一样。然后往下看第二项，第二项说前项各款之人，前项各款之人。重点来哦，除了发行人、发行人之董事长、总经理外，如果能够证明尽到相当的助学写正当理由，可以合理确信内容没有虚伪或隐匿情事者，免负赔偿责任。所以不得免责的人有几个？一样啊，左边是三十二条，右边是二十条之一，不可以免责的有谁啊？三十二条不得免责是谁？发行人不得免责啊。二十条之一呢？三个人。他说，发行人、发行人董事长、总经理。会计师呢？那我先看到第三项，在会计师责任的部分呢，有很大的差异性。我们先看二十条之一第三项说，会计师办理第一项财务报告或财务业务件的签证，有不正当的行为或违反或废弛他业务上应尽的义务， 致第一项之损害发生者负赔偿责任。再看之下很合理了。那你再看一下32条第二项，你再看20条之1的第三项，你看看就看得出来那个不合理的地方在哪里。32条第二项，是我们要去举证证明会计师有故意或过失，还是会计师要去举证证明他自己没有故意或过失？32条立法模式都是推定过失责任，都是投资人不需要去举证证明他没有故意或过失吧？对不对？是公司内部人，是会计师，在32条规范之下，要去举证证明他们自己已经尽到第二注意，对不对？然后他们才可以免责嘛？为什么要做这种举证责任表这个设计？很简单，因为要我们这些一般投资人去举证证明公司内部人有故意或过失很难，要我们去举证会计师有错，怎么可能？他不是学会计，谁能看得出来他有错？我们看不出来啊！他现在都编一堆理由出来，你能反驳他的理由吗？很难，又不是学会计的。所以32条那一边的设计是说，因为资讯的不对等，专业的不对等，所以呢，为了让投资人请求损害赔偿能够比较容易，所以32条的第二项采的全面都是特定过失责任主义。就一个负过失责任，那个是谁？那个是公司的发行人嘛，对不对？那其他人都怎样？是特定过失责任主义啊，是公司内部人或是这些专家要举证证明他们已经尽到第二重大注意，第二注意还有正当理由才可以免责。可是你看一下20条之1的第三项，20条之1的第三项就不是这样。你有看到推定过失责任吗？在第二项我们还看得到，第二项是针对公司的负责人啊、职员这部分我还看得到。第三项说了，会计师办理第一项财务报告、财务业务的签证，如果有不正当的行为或违反或废除右上一尽之义务，致第一项之损害发生者负赔偿责任。有没有说是他举证免责？没有，没有的话，回到请求损害赔偿的法理是原告举证证明会计师要有什么有不正当的行为或违反或废除右上一尽之义务，是我们这些请求权人要去举证证明会计师有这个情况，何德何能的这个本事嘛，对不对？所以呢，在这个部分就是一个很大的差异哦。在32条部分呢，发行人不可以免责之外，其他义务人呢？都是采什么推定过失责任主义，但是来到20条之1这边分两块，20条之1第一项一款二款之人除这些外啊，能看懂吗？就20条之1第一项一款跟二款的人，除了发行人、董事长、总经理之外嘛，对不对？因为他们三个不可以免责嘛，哈。这些人之外呢是怎样？推定过失责任主义。这20条之1的第二项写得很清楚。那会计师他在哪呢？他在20条第3项是什么？一般的过失责任主义。所以是我们要去举证呢。可以想象以后在诉讼上你要去怎么举证会计师签证有问题吗？你要先了解他们的审计准则，先了解他的作业过程，那你再看出他的作业过程跟他的审计准则有什么落差，想知道很难。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差异性？上面是可以说的，下面是不可以说的，我们来看可以说跟不可以说的理由分别是什么。来，请看第14页这里，14页中间这个空框，这个立法理是针对推定过失责任主义的设计。他说了，发行人等跟投资人之间，对于他财务资讯的内涵还有取得，往往存在不对等的状态。财务报告不实的民事纠纷案件当中，若责令投资人就发行人等其故意过失负举证责任，无意阻断投资人求偿的途径。所以他就参考证交法第32条、美国证交法第11条、 日本证券法第21条的规定，对发行人、发行人董事长、总经理采结果责任主义，纵然没有过失或是没有故意，也要负赔偿责任。至于其他应该负赔偿责任之人，则采推定过失的立法体例，须由其负举证之责证明他已尽到相当的注意，而且正当理由可以合理确信这个内容没有虚伪或隐匿的歧视之后，实可免责吗？啊，这个精神就32条的精神啊，因为你要要求这些请求权人出来举证证明这些赔偿义务人有故意或过失，根本就是一个很难的事情。那如果今天我们要发挥这些条文的功能，当然不是应该由请求权人出来举证，要把它倒过来让这些内部人、这些熟悉的专家自己举证自己没有错吗？就是写得很好，对不对？我觉得写得很好啊。那为什么写得很好？难道会计师这个更专业的本来就没有呢？好，这一切就是这样的故事来的。你看接下来会计师的部分我都没有写180，因为不能写。没有办法写。其实会计师一直很不喜欢32条，为什么不喜欢32条呢？他们的苦衷是这样，如果这是一个苦衷的话，他们说啊，每次发生32条事情的时候呢，都不是当下就发生，事情就是先做了，然后可能过一段时间纸包不住就爆炸，就烧起来，烧起来之后呢，接下来通常公司负责人啊都绕跑了，公司本身都被掏空了。所以负责人闹跑，公司掏空，现在剩下谁？32条剩3个，哪3个呢？承销商、职员嘛，对不对？专家，通常32条会出事都跟财报有关，都跟财报有关。既然跟财报有关的话，律师就会说不关我事，会计师那个建筑师会说不关我事，承销商会说什么？不关我事，财报力欺压没关我什么事。啊，所以他们3个人常常就免责了。所以就剩下谁？那个会计师，因为错就错在他的财报。会计师说我是被骗，我也是被公司骗、哦、他们一定都说他被骗，他不会说他是公司串谋的，他说我是被骗。然后呢，所以唯一最后剩下一个有事又有钱的就剩他了。本来公司不是跑不掉吗？要连带责任吗？对不对？可是公司没有钱被掏空啊，董事们呢也跑不掉吗？负责人 要发现负连带责任吗？对不对？也要负跟公司负连带责任吗？跑不掉，可是问题他们都跑掉啊，他就是去大陆啊，到国外去啊，钱宽宽的造嘛，只会留在台湾，剩下谁？会计师跟公司啊，一间被掏空的公司跟一个有钱的会计师，那最后跟谁求偿？最后结果一定跟会计师求偿，得到满足，对不对？满足了之后呢，会计师抱着他那个什么连带责任内部请求权，然后抱憾到死，因为他怎么要不到的，他很不爽，他们最不爽的就是什么连带责任。很好，但是20条要定条文，20条就要定。他定了之后，他们就跳出来说：“我不要连带责任，我不要连带责任。”所以一开始连带责任就不见了。接下来呢，我不要推定过失责任，因为推定过失责任对会计师来讲很辛苦，谁负举证责任谁倒霉嘛，对不对？要会计师呢去跟法官讲说：“我已经很小心了。”法官只会讲一句话：“很小心，怎么还是会出错啊？事后诸葛很容易嘛，对不对？”所以现在反过来啊，如果今天是投资去举证证明他有错，比较难。他只要以逸待劳就好了嘛。那就说我不要推定过失责任，推定过失责任等于是我还是得扛一样，因为怎么讲法官都会说很小心，怎么还是会这样啊。所以呢，他就不要举证责任，他就把推定过失责任改成什么？改成推定过失，才改成现在的一般的过失责任主义的第二步。等下看他就讲，可是这时候立委怎么会接受，对不对？法条是立稳定，当初提案出去的时候，20条之一是 copy 32条，几乎长一模一样，所以会计师他们介入进去把它改掉了。那立委怎么会接受呢？这就看会计师工会怎么去对付立委。他们就去跟立委讲说：“哎呀，其实投资人要举证不难啊，他们只要有我们愿意提供工作底稿出来给他们看，他们可以看我们的底稿，从底稿中发现我们没有错，所以就定了一个条文在20条之一的第4项。”第4项说，前项会计师的赔偿责任，有一家证券的善意取得人、出卖人或持有人，可申请法院调阅会计师的工作底稿，并请求查阅跟阅览跟抄录，会计师跟会计师事务所不得拒绝。所以就定这个条文。因此呢，过失责任主义加上所谓的会计师的诚意，就多了什么？就多了20条之一第3项之一第4项，提供底稿出来给他看。现在问题是这样。拿底稿给你看，你看得懂吗？我还是看不懂啊。专业就是这样嘛，对不对？给你看看不懂，就像我写完状子之后拿给我妈看，看也看不懂啊。谢谢校长，来集中五十台，到改组的那些工厂。再来了， 我们想看看哦，民诉都学过对不对？刑诉有学过，没有这一条，他们就可以不要拿出来了。民诉我不是有讲吗？如果诉讼所需的证据在他照手上，啊，命提出和不提出的时候，法官是不是可以自由行政去核调？那法官命他提出要不要提出来？没有这一条，他还是得要提出来。好，再换一个角度想，有这一条的话，就一定要提出来吗？民事诉讼法是这样的、啊，命你提，你不提的话，我可以罚钱，对不对？那我可以怎样？我可以在我行政上做不利于你的认定嘛？好啊，那实务上真的会不提吗？没有人会去抗拒法官的那个裁定，因为干嘛去跟法官唱反调？案子在你手上，所以实务上只要发生这种事情，所有的事务所都会讲不见的。例如说，我们办那种公司的那个，就是说账册不实案件，请求公司交付账册跟凭证供我们查核。被告呢，如果真的很乖的把账册跟凭证拿出来，就呆了。这种公司通常不会有问题，一定是我当时误会他。通常啊，被告啊，他们如果比较狡猾的啦、啊，他就跟你讲不见了，结案就收掉了，回收了，烧掉了。然后呢，依照商业会计法的规定，账册没有依法保存十年，凭证没依法保存五年，可以罚6万到30万，给你罚。然后我就是不见了嘛。你能不能证明东西在我这里就不见了、啊？他罚6万到30万是行政罚款就表行了，因为如果账册跟凭证拿出来，后面的逮捕可能比这30万还大，我宁愿给你罚钱，就说不见。想听得懂意思吗？那所以啊，叫他拿出来，过去的实务上都是不见的，找不到，就这么巧，掉这一间店就不见，掉那间店就不见了。你对啊，就只有这两间刚好不见，如果第三间刚好那一间也不见。你明明知道他是这样，所以什么方法做？很简单，通常在办理民事程序之前，通常都会有行政程序前面，检察官也是拿着我票去搜索来弄得到。如果你没有去搜索啊，在诉讼当中命他提出了，我也才会提出来，会提出来就不是会计师。所以呢，定了这个法条之后呢，曾经有学者说了，就说这个法条是什么？是黄金换粪土，意思就是说24条之1第4项让他晒，怎么说呢？没有用。就跟废物没有什么两样，看了就讨厌。那黄金是什么？本来是推定过失责任主义嘛，推定过失责任主义对请求权来讲，像黄金一般珍贵啊，我们不用举证嘛，是会计师要举证，对不对？啊，结果呢，倒过来之后就说，哎，变成过失责任主义，给你一个20条之1第4项，那我们当然就会觉得，还就跟拿黄金换粪土有什么不一样？因为这个法条本来就实务上就可以运作啊，不需要这个条文，因为这个条文它就真的会不会拿出来吗？不会啊。谁会拿出来？你想也知道，所以我们就在想，这实在是一个太天真的立法、啊。一来本来就没有用，本来就不需要特别定这一条；二来定了改变不了什么事实。但是唯一能够看到结果就是推定过失主义，推定过失责任主义不见了。好，会计师的动作还没有完哦。来，再往下看到24条之1的第5项，我们刚刚不是说连带责任不见了吗？对不对？刚刚我们在32条的时候，至少还有不真正连带责任。来到24条之1，没有连带责任的规定。那没有连带责任的规定的话呢？现在20条之1里面要赔的人有多少人？可能有很多嘛。例如说，至少会有什么发行人、他的董事长、他的总经理这些跑不掉的啊。其他没有办法举证免责的负责人，对不对？其他没有办法举证免责的职员，还有如果我们能够举证证明会计师有过失的话，还有会计师嘛？那不是6位嘛？对不对？至少6种人嘛。那这6种人里面呢、啊，他们要怎么去分配这个损害赔偿？大家懂吗？连带就好办嘛，连带那个分配赔偿是事后的事情，但是现在没有连带啊。法官在这个个案里面，他就必须去分配每一个人的赔偿额度了、啊，对不对？那怎么分呢？来，请看24条之1的第5项。第五项说，第一项各款还有第三项是，第一项各款跟第三项都包括到会计师啊。所以如果举证成功的话，除了发行人、董事长、总经理外，其因过失哦，过失哦，这第一项损害之发生者，应该依其责任比例负赔偿责任。所以我就说他没有连带责任，对不对？啊、哦，没有连带责任，那衍生出来的结果是什么？在后面衍生出他的赔偿范围哦，因为没有连带责任嘛，所以他的赔偿范围，这也是另外一个我不懂的东西。很难理解，我不知道这个到底谁写出来的。赔偿范围是这样的，有3个人，就是那个发行人、 董事长、总经理、总经理、发行人、董事长、总经理这种全部责任。其他呢？分两部分啊、哦。如果是因为故意来的，就一样全部责任；如果是过失来的，比例责任。比例责任我还比较好理解。例如说了，例如说，今天假设总损害金额是一亿。法官认定说你会计师是过失，所以你的责任比例是10%，那会计师赔1000万，是不是这样？这一步这样可以解决。那请问啊，我们把它具体化、数字化去吧，以免你们去想不懂，因为我也想不懂。例如说了，例如说，一般来说这种诉讼就是透过那个投保中心的，就是投证保护中心的出来做集体诉讼。那今天假设投保中心呢出来诉讼的结果，总损害额是。假设是举个例子啊，总损害额呢，如果是1亿好了，如果是1亿，然后应该赔偿的人有2块，比如说，甲公司就是发行人哦，董事长 ，A， 总经理 ，B， 他们是全部责任的嘛，对不对？然后接下来其他的啊都过失来的哦。比如说过失的职员，过失的职员 C， 过失会计主管 D， 过失的会计师。CDB， 法院真的很认真审啊，过失比例，因为前面三个人，董事长、总经理、发行人没有办法主张过失嘛，所以他们就没有什么过失比例的问题嘛，所以他们没有部分责任嘛。但是 CDE 呢 ？CDE 是不是有过失责任比例，对不对？如果法院审出来，哎，职员呢，你占5%，哦，比较小；会计主管呢，你占20%；会计师呢，你也占20%。如果是这样。那你告诉我哦，现在如果总损害额是1亿，法官判出来，事实确定是这样，请问可以跟会计师要多少钱？2000万嘛，对不对？要2000万之后可以跟会计主管要多少钱？2000万嘛，然后可以跟过失这个职员息要多少钱？500万嘛，这样拿走多少？4500万，所以损害额剩多少？5500万，对不对？5500万可以跟谁要？跟 A 和 B 要，是不是？那 A 跟 B 呢，还叫全部责任吗？听得懂意思吗？就不懂了、啊。全部责任好像讲了一副说哦，全部都我要负责，有没有？但是总损害就这样嘛。好，换个顺序，倒过来。如果今天投资人呢，先跟 A 要了1000万，他要了1亿，要到了。A 不能说我只负比例责任不行嘛，对不对？但是就负1亿。那他就负了1亿之后呢，接下来就回过头去跟 C 说，哎、欸，你要负5%，500拿来。他跟 D 说，你要负20%，2000拿来。跟一说你要40%，2000拿来，我相信操作结果会是这样。那这样结果 A 呢，是不是自己承担多少？5500，对不对？那 B 嘞 ？A 可以跟 B 说，哎、欸，你买起全部责任，我买起全部责任，甲公司买全部责任，所以我们三个的5500呢，再各成1/3。那这样弄起来责任还比那个会计师还要小。这样可以听得懂意思吗？我们在民总里面，在总里面。有连带债务，对不对？有共同债务，该怎么分配？我们很清楚，因为民法有一套体系嘛。突然莫名其妙跑出全部责任、比例责任，外部很好理解啦，就外部很好理解嘛。但内部到底要怎么分配？内部怎么分担？嗯，怎样？如果连带责任我们还会啊，这样我们就不会内部分担了嘞。如果这样的内部分担，结果像我刚刚讲的那样，那刚那个说法是照法条的说法，我可以想象到应该是这样。那这样到底公平吗？搞到后来，啊，谁说我不能免责了？对我对外先付1亿没有错，回过头呢，这个要2000，那个要500。那这样有惩罚到他？我不觉得是这样。 那如果说可以啊，他可以将要，如果他可以将要，那跟连带责任又怎么不一样？因为所谓的比例责任不过就是一个内部分担嘛。那如果说现在是创造一个新的东西，新的损害赔偿计算，新的损害赔偿计的那个请求方法，内部向连带责任的分担，外部呢对 A 可以主张连带，对 B 对 C、D、E 不能主张连带，那是什么债权关系？我北天好像听得懂吗？就是我们民法没学过这个嘛。他们六个人是共同债务人嘛？对，这六个共同债务人里面，如果照证交法的说法，对甲主张全部责任，是不是跟连带很像？对 A 主张全部责任跟连带很像，对 B 主张全部责任跟连带很像，所以对 A、对 B、对甲是连带责任，而对 C、对 E、对 D 变成比例请求，这又跟连带不太一样。但是回过头去，他们内部要不要分摊？当然还是要分摊啊。那内部的分摊就跟连带很像哦，连带内部关系很像嘛。那这样它是什么责任关系？如果民法没有这样的责任关系，那以民商合一的国家，我们证交法会定这样的责任分配关系吗？我也不懂哎。所以我就怀疑这个一定不是，应该不会是法院写的条文，因为他在写这个的时候，心中一直想到一件事情，跟我要2000万就好了，剩下我不管。你看整个搭起来嘛，阴谋就这样走的，连带责任32条连带责任拿掉我不要，推定过失责任我不要，然后大家一起要一起分一起负担赔偿我不要。所以他拿掉连带责任之后，就搭配后面那个过失那个什么比例责任主义嘛。然后接下来推定过失责任我不要，其他随便，我的善意就是我给你看几个，这样可以理解吗？这对条文定出来之后呢，应该是法律界学者就说写这样，我们以后对会计师求偿很难。一来你要的额度也有限，二来举证他过程也很难，就难在这边。所以呢，这个财报不实哦，以前没有定这一条的时候还好用，现在定了这一条就变得很难用。因为在举证责任分配上啊，我们民事诉讼法里面法官有权利去分配嘛，对不对？在法律没有规定说觉得显示公平，他可以去做分配。现在法条是定得很清楚，在这么清楚的情况之下，在这个立法过程之下，法官如果还要自己再去依照公平跟原则去做举证责任的分配啊，就反而会比较有问题。如果他没有20条之一这个推定过失责任的立法，然后再看过失责任的一个相对的立法，法官可以用民事诉讼法去做那个举证责任的分配，这样还算比较有着力一点嘛，对不对？他现在定成这样，立法理由讲得很清楚，就是要把它区隔开来的。如果法官还去把举证责任分配到会计师身上，那反而法官会比较有问题啊。那所以呢，这条定完之后，大概以后我们心里就知道，要跟会计师求偿，就财报不实这一块就很困难。所以当题目出来之后，你在判断要用哪一条啊？你要先看标的是什么。如果今天的标的是公开说明书，那就是32条那一套；如果今天的标的是财报的部分，那就是20条之一这一套。那差异性会出现在很多细节性的地方。好，那还有其他这些问题啊？就立法评析的部分，我们就下午再来看。先到这边。 礼拜有，就是这礼拜是不一样的。 麦克风测试。